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17集。成语。突飞怎料，城外的百姓会群起而攻之，那跺脚的声音犹如惊雷，骂声哭声掺杂在一起，洪水般的淹没了土匪。他们已经红了眼，在厮打间喊着： 恶贼该杀呀呀，恶贼该杀呀。 土匪怎么敌得过这么多的人？石子破碗四处乱飞，砸得土匪们抱头鼠窜。那堂主见势不妙，有心逃遁，回头一看，蔡玉的亲信已经往回跑了。 鬼儿子， 堂主勃然大怒，撒腿也跑，可是他运气不佳，被费胜眼疾手快地拽了回去。这堂主不过是寻常草莽，哪里打得过费胜这种训练有素的锦衣卫，当即跌在人群里，被群围殴打，捂着面滚声哀嚎。其余土匪已经乱了心神，看城外百姓都像是淡人恶鬼，又看堂主被打，竟然丢盔弃甲地向城中奔逃。蔡玉在府中等待消息，桌上的饭菜都搁凉了，却听外边忽然乱了起来。他匆忙起身，没走几步就见人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，惊慌失措地说： 老爷，外头来了好些人，把咱们府院给围起来了。 蔡玉的主力都派去了城外，此时留在城中的不过500人。他马上明白过来，咬牙道： 哎呀，中计了。 他此刻身边空虚，正给小帮派们留了机会。蔡玉立刻说： 让护院与剩余的人手看紧各处院门，拿我的披风来，我要亲自出门相迎。 蔡玉系上披风，还佩戴上了他的刀，带着随从疾步向外。府门紧闭，蔡玉隔着门从缝隙间窥见府外皆是火把，他心里沉重，面上却大笑出声。 这是哪位小友？我今日既不宴客，也无喜事，何必这样大动干戈的前来祝贺？ 外头的罗木悠然地答道： 我听说兄长近来梦魇缠身，总是睡不好，为此专程去请了各位兄弟，今夜特地来为兄长去一去府上的煞气。 蔡玉听出罗木的声音，面露不悦： 孟正，我把亲妹子许配给你，也待你不薄，你这样恩将仇报，只怕有违道义啊。 罗木面不改色地说： 蔡玉，你闭仓卖粮，趁火打劫，对城外流离失所的百姓视而不见，早已不算侠盗。我身为茶州州府，为了让你卸下防备，不得已才与你周旋多年，如今你人心尽失，还是尽早束手就擒吧。 蔡玉本就不是善于伪装的人，当下怒不可遏地说： 庶子无耻，你求娶我妹子，这是何等的言辞恳切，如今倒戈相向，你这卑鄙小人。 罗木往前迈了几步，不欲再与蔡玉纠缠： 你速速开门就范，不然我们就要攻门了。 蔡玉握住腰侧的佩刀，放声大喝： 我看谁敢强攻，我蔡玉刀还未老，谁敢来我就要谁的狗命。 但是即便蔡玉气势如虎，也抵挡不住这几方围攻。蔡府的护院都是普通人，看门外的刀剑森亮，都生了逃跑的念头。蔡玉在左右的保护下避着箭雨，接着说： 但凡护院有功之人，我都重重有赏。我在茶州是公子钦点的，他还叫我一声阿爷。罗木，今夜只要你伤我分毫，来日公子必会让你加倍偿还。 罗木尚未出声，就听身侧的孔领说： 这茶州到底是谁的茶州？你做严氏门下的走狗便罢了，还要茶州所有百姓也做严氏的走狗，你为虎作伥，害死了多少良民百姓？今夜别的不提，我等拿定你了。 孔领话音一落，那外院的大门已然被撞开。蔡玉看着他们冲了进来，仍然不敢束手待毙， 跟着留在府中的剩余人马边战边退，不到半个时辰已经退到了后院的范围。夜色茫茫，蔡玉陷入囚网，他半生侠义为了一个钱字坠入尘网，到了此刻见家宅尽毁，妻儿啼哭，不禁生出股英雄没落的悲凉。但是悔与不悔都太晚了，蔡玉不耻罗幕的行径，便拼死反抗。蔡府外的街市混乱，各个帮派的帮众搅在一起，蔡玉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就在蔡玉心如死灰决意自决的时候，忽然听见纷乱间传出一声哥哥，罗幕只道一声不好，回首喊道： 送小夫人回去。 那蔡氏本是闺阁娇宠，为了赶路一路奔跑，不仅跑丢了鞋，还跌破了手。他顾不得被汗渗湿的鬓发，指着罗幕不住颤抖。他原本是泼辣的性子，此刻喉间只有强忍不下的哽咽声，他放声大哭： 罗幕，你这个卑鄙小人。 罗幕顾及孔岭还在身侧，却也情不自禁地上前走了两步。蔡氏髻发凌乱，在慌乱中仰高头，对着罗幕狠狠啐了一口，泪流满面地说： 呸，我痴心错付一条狗，就将你这样的小人骗了去。 蔡氏是蔡玉的小妹妹，与蔡玉差了好些岁数，虽然是妹妹，蔡玉却把她当作女儿养，兄妹两人相依为命，感情深笃。蔡氏看蔡玉已身陷群围，知道蔡玉今夜难逃一死，便掩面失声： 是我害了哥哥呀。 孔岭见蔡氏掩面就知不妙，连忙说： 快拦住他。 但是为时已晚，蔡氏借着掩面的动作拔出了发中金钗，不过眨眼间已经血溅绸缎。蔡玉见状肝肠寸断，潸然泪下，站在群围间仰面悲痛地喊道： 傻妹子，傻妹子，分明是哥害了你啊。 说罢断了挥刀自刎的念头，大吼一声冲入匪群，连砍数人，最终力竭而亡。死前仍然喊着： 我乃茶州蔡玉，失敬也。 一夜乱战，卯时天色蒙蒙亮，城中的纷争已经停歇，蔡府的院墙坍塌近半，昨日的繁华之象消失殆尽，仆从丫鬟仓促逃跑，把府中的金银摆件都卷入包袱带入了夜色。孔岭站在蔡氏身侧，看那血泊沾湿了自己的袍摆，这一夜蔡玉满门尽丧，多死于土匪刀下。孔岭等着罗幕来给蔡氏收尸，却听侍从说罗幕前去探查蔡氏粮仓了。孔岭站在原地，一直站到午后都没有等到罗幕。蔡玉一倒，茶州的粮铺便皆由罗幕掌管，他如今不仅坐拥蔡玉的粮食，还坐拥蔡玉的钱财。磁州的粮车入了城，他早前答应磁州的银子却迟迟没有兑现，城中的米价仍然还是蔡玉生前定的一两一担。费胜在庭院里感叹道： 以前还在昭狱时，常听韩城这孙子谈外勤不好干，地方的老爹都精明得很，名不虚传啊。 这手腕比督官强多了。 乔天涯枕着双臂躺在石头长凳上晒太阳。 难怪能在茶州做这么久州府，有本事。 孔岭在旁边沏茶不声不响。正屋里头的沈泽川挑帘出来，他们三个都要起身，沈泽川示意他们不必起来。 什么时辰了？ 费胜争着说： 快晌午了。 沈泽川捏着折扇看到太阳刺眼，抖开了扇面遮住眼。 茶州大捷，庆功宴不是还没有吃吗？去给罗幕下张帖子，告诉他今夜 就在这里吃酒，费生应声，又说：“ 主子，他要是不敢来怎么办？” 沈泽川露出眼，带了点笑：“ 不敢。 我看这人浑身是胆。”费生听出不悦，连忙退下，前去下帖子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